我们这个接下来啊，这个日本藤平建的那医院啊，他就是先有一个病啊，他开了葛根汤，然后呢把人医坏了，然后呢他就发现那个人感冒还没好，然后脉呢又浮又快又软弱无力，他又说这种软弱无力的浮脉呢正是适合桂枝汤的虚弱之脉，然后就开了桂枝汤，然后就好了，就这样一个故事。那这个但我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有很多解读法啦，比如说像日本医生他可能会觉得桂枝汤的脉浮缓意味着这个人身体比较虚啊，就是他的解读了啊，那就姑且是这样子。因为日本人跟中国人的虚实观是不一样的，日本的中医啊看到的虚实跟中国的中医看到的不一样。中国的中医呢看到一个病，如果他的病是邪实，中国人也会说这个人是实症，比如说阴实症，对不对？那个病人本人虚得一塌糊涂啦，可是我们还是说这是一个实症，或者是阳实症，这个病人虽然可能体质是很弱的，但他身上有大热大发炎，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实症。所以中国人的虚实观是邪实也算实，那日本人不是，日本人是看这个人的体质强不强健，这个人身体很虚弱就叫虚，身体很强健就叫实啊，就日本人的虚实跟中国人的虚实不太一样啊，日本中医有这个观念。那在这里啊，这故事要告诉我们，这个在我的课堂我觉得最大的教育意义啊是在于什么你知道，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些医案看一看之后，我们要教一个汤叫做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来讲呢，这个汤简单来讲呢就是桂枝汤里面呢再多加一味葛根啊。那么另外那桂枝加葛根汤是治什么的，是治疗这个桂枝汤症，同时还有一点后脑勺发僵，所以用葛根来让后脑勺比较不僵一点。那可是呢在中国的《伤寒论》的这个宋本啊，像至少林异本里面就有写，就是桂枝汤林异本的桂枝加葛根汤的那个方子，它就写的是葛根汤的方子，就是桂枝汤里面又加葛根又加麻黄，然后林异在那边写注解说觉得加麻黄应该不对吧，因为加了麻黄叫做什么葛根汤，不叫桂枝加葛根汤。但是这件事情古时候每个人拿到的伤寒论都是很难得的一本哦，所以很难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情报发达可以做版本学可以做比对。所以一直以来啊，中医界一直残留着一个很奇怪的那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桂枝加葛根汤该用的时候很多人都很习惯就用葛根汤用下去。就好比说上个礼拜的那个我问题本上面有人讲到良方实帖说感冒初期可以用葛根汤哦，那个感冒初期用葛根汤这件事情我在家里面其实上次回答了一下，我觉得我回答不太好，在家里面又想了一个礼拜，然后想到一些很偏激的内容，现在讲都觉得可能不是正确的。我也想说为什么感冒初期可以用葛根汤，难道那是吃素的人的特权吗？你知道吗，我看你在想一下无微博，因为我的人际关系，我们常常我的周遭人比较多不是吃素的人。那就像我们从前有一个朋友啊，他感冒有这个怕风啊什么的症状，然后有点后脑勺僵，然后打电话给陈助教，那就是我也忘了是我说的还是陈助教说，反正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弄错了，就是跟那个人说哦，那这样子不然你就吃点葛根汤看看啦。结果那个朋友吃了葛根汤之后啊，第二天在办公室几乎是趴着活的，因为多了一味麻黄把那个人的阳气都散光了。所以后来我们还给他吃桂枝加附子汤还是真武汤，慢慢把他再救回来。就是你该用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你不要跳级去用葛根汤。葛根汤能够用是因为那是燥热感冒，太阳区块已经要传到阳明区块了，它太阳过阳明的时候那个血分已经有受邪，所以要用麻黄这种从血分把邪气发出来的药。但是那个葛根汤的应用的情况跟 桂枝加葛根汤的应用情况其实是不一样的。像我的临床就会觉得用葛根汤常常把人打虚掉，但是有些人他其实比较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他也会觉得什么感冒都吃葛根汤都会好一些，对不对？对，那这样子也是无知，也是很幸福啊，那没有关系。但是我就觉得说，照理说吃葛根汤很容易，如果不是葛根汤的刚好对症的话，人会因为那个麻黄而虚得很厉害。我就觉得那一群那个用良方食帖用得很快乐的那群人哦，是不是因为是吃素的哦，所以有那种，你知道我在家里面想什么？我在想《天龙八部》的剧情，就是有一个坏和尚，那个鸠摩智一身功力都被段誉吸光，因为段誉有练什么北冥神功，然后呢在他旁边有一个段誉的女朋友叫王语嫣，然后也一起被吸干，然后所有人都昏倒，王语嫣最先醒过来。那王语嫣为什么最先醒过来？因为他没有练过功，所以他没有功力，所以吸干了也没损失多少，所以就没事。你知道我在想说，那些吃素人吃葛根汤可能没有副作用，是不是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什么阳气哦，所以他就是没有什么损失啊，这算是一种幻想啊。就是如果中医课教这个，他很快就被砸死啊。就是，但是我是觉得说很奇怪，所以照理说，像他这个藤平健这个医案，就是本来是桂枝加葛根汤的汤症，他开了葛根汤就把人家虚到了，然后再用桂枝汤来补救啊，大概是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伤寒论》的世界哦，真的不要随意的用代替方。就像上次中基班的时候，有同学说买不到麻黄汤，所以用麻杏甘石汤。那其实麻杏甘石汤打到的地方跟麻黄汤打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哦，就是好像不是都有麻黄就能够有那个效果，并不是啊，就是因为麻黄这种药只要跟石膏碰在一起，那个发汗力一定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它有很多药它互相会有拮抗的。就像我常常说，桂枝汤里面虽然桂枝汤里面加了黄芪，可能桂枝汤就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了。虽然民国初年的张锡纯他的桂枝代粥汤，他就说不要喝粥，让桂枝汤也能够发出来什么，桂枝汤里面加黄芪再加知母，其实或许它黄芪跟知母加在一起真的有一些神妙的功用，我也不理解的。但是一般来讲，桂枝汤加了黄芪之后会变得没有桂枝汤的效果啊，就是因为黄芪会遮断桂枝汤的那个从营到胃的那个路，所以这也是一些中医里面的一些可能我们要继续在临床上面去探究才会知道答案的一些事情。那但是至少经方的话，我想我自己啦，很不喜欢用代替方啦。那后面那个胡国栋那个医案呢，也是身体两边呢，一边会出汗，一边不会出汗呢，他就用也是用桂枝汤当底子，然后但他有加黄芪，有加那个茯苓那些，就是有一些用一些其他的补药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医好了嘛，所以我们就姑且相信他啊，就桂枝汤可能加一些黄芪还不至于完全到没有效吧啊。那这个再来下面一个案子啊，又是身体一半一半那个，然后又是桂枝汤加味来医啊，就基本上是这样。他就说，所以这个医案最后他就说，反正就是益中气和营卫调阴阳啊，是治这个病的一个基本。那再来呢，他后面一个方子呢，又是一个桂枝汤治低热。那这个低热，他说他的这个脉是寸脉呢是浮缓的，尺脉是微弱的。那这个阳浮而阴弱啊，过去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法。那当然有人说这个上焦脉比较浮啊，下焦脉比较弱，那也是桂枝汤的一个脉。那当然严格来讲就不能叫正确，但是以象征意义来讲，这样也可以算是通了啊，所以呢，他就用了，因为有这个桂枝汤的脉，所以就用桂枝汤治疗了这个低热啊，证明是可以说是营卫不和的低热。那再下来这个自汗呢，这个就是将来会教到的那个桂枝汤治疗自汗的一个情况。那么这里呢，我要说的是啊，脉浮缓，所以呢他觉得可以是用桂枝汤的。其实桂枝汤治自汗不一定要脉浮缓，只是他从这里看到了这个人是受的风邪，所以自汗不止。而他一开始开的方子呢是开桂枝汤原方，然后呢等到他的汗已经停得差不多了， 之后呢才把这个方子里面加黄芪去做补强。而这个事情呢一直是我们如果看很多经方的类似的医案会发现有一个共通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要用桂枝汤治汗症的话，或许是桂枝汤治的那个营卫不调的出汗，或者是桂枝加附子汤治的那个阳虚自汗，但是无论你要用桂枝加附子汤或者是桂枝汤，基本上啊你一开始都不要用黄芪。因为过去有很多医案就是一开始就用了黄芪呢，就让那个桂枝汤发挥不了它通营卫的效果，反而那个汗不会好。所以黄芪都是挤铁桂枝汤以后，或者挤铁桂枝加附子汤以后再用它。那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因为附子是补阳气的，对不对？我们桂枝汤从营到胃，如果你把附子放进去，它就跟着这样走一圈，所以人的表面都很有阳气，有阳气够的人就不会乱出汗啊，这是一个基本。因为当人的表面，人体的表面的能量不足的时候，身体是不能够收摄自己的身体的水分的，这个跟肾阳不足的人很容易跑厕所是一样的意思啊，就那个自汗是这样子。那可是呢这个桂枝加附子汤治的这个表阳虚的自汗，如果在十方的世界要用以黄芪跟防风为主的玉屏风散来治，是不是有效呢？也是有效的，因为黄芪终究是会补到人体的表面，对不对？你用防风这种驱风药帮忙带领黄芪钻到它该去的地方，因为防风这种驱风药它驱的风，因为防风主要是驱肌肉里面的风啊，它驱风的地方其实就是那个地方原来你身体的能量比较弱，所以风邪会进来，会渗进来，所以防风在驱风的同时就把黄芪带进去塞那个漏缝，所以这样子也很有效。所以玉屏风散治表虚的这个汗是有效的，桂枝加附子汤治这个虚汗也是有效的，可是两个方加在一起就没有效，就通常就没有效。所以同学要记得，因为桂枝汤要走的那条路子你加了黄芪以后就会折断，所以记得啊，就是经方在用的时候通常一开始如果加了黄芪效果反而很烂，然后要先用桂枝加附子或者单纯的桂枝汤用到它已经好了大半了，再用黄芪去补强啊，几乎开药都是这样的手法啊，这是一个临床上面会遇到的现象，所以就让同学知道一下。那后面那个第十三页的第二个案子啊，这个他也是他是判断他是营卫不和，所以就吃桂枝汤凉铁啊自汗就好了。那这些医案同学就记得一下，将来我们教到桂枝汤治自汗的时候啊，就会让知道同学就认得一下。那后面那个施泽中的那个医案啊，这个施泽中跟这个后面那个姓祝的医生的医案啊，这都是一个所谓的主症的排列组合的问题。这在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他的症状啊，他是头汗，头一直出汗，然后呢其实我们经方说是头汗出的主症，其实是挂到很多别的方的，你不能说一头汗就是桂枝汤，不可以的。但是呢他这个人同时又怎么样呢？舌红舌苔白而脉浮缓。那桂枝汤的主症不是脉浮缓自会汗出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吗？对不对？那当他又脉浮缓又汗出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经方的学习者就会觉得好像桂枝汤的主症也具足了，然后就开了桂枝汤然后就医好了。那当然这个情况下也有可能开别的方会医好啊，但至少这就是经方思考里面一个抓主症的方法，就当你看到汗出加脉浮缓就会觉得好像桂枝汤的主症差不多这样也够了，可以开了。那在下面一个也是一样，下面一个他的那个这个人非常怕冷啊，那非常怕冷，本来如果是习惯读《伤寒论》的人，非常怕冷会让人联想到的是麻黄汤而不是桂枝汤，因为麻黄汤那个怕冷感很激烈的。可是他的主症里面又有自汗又有怕风，那感觉上虽然非常怕冷这个感觉是麻黄汤的感觉，可是呢怕风加自汗是桂枝汤的，所以呢2:1桂枝汤赢，然后就开桂枝汤哦，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抓土真会抓到这样，看起来你们学的人会觉得说有点难看了，但是就是经方思考啊，就是以主证为主的话，大家会这样子。那这个像下面一个皮肤瘙痒呢，它也是脉浮缓而皮肤瘙痒，所以就用桂枝汤为主，但它加点当归了，因为通常皮肤会痒都是血虚，所以风邪容易进来，所以通常加点补血的药了。那如果这个人皮肤痒脉浮缓，可是他的舌苔发黄呢，那可能就会是别的方了啊。这地方就是他的这个主症刚好还能够放到桂枝汤的范围。那这个下面一个过敏性鼻炎，这个就跳过啊，因为有很多别的方治各种过敏性鼻炎，那将来可能有别的一整个单元可以跟同学讲。我们这边就先不，因为这不是过敏性鼻炎，不是桂枝汤专门的。那另外呢，这个下面陈瑞春这个案子呢，他就是已经具有完整的麻黄症，就是身体呢经常感冒怕冷，然后呢身体到处都酸痛，关节酸痛，这个本来已经是麻黄汤症的感觉了，身体感是麻黄汤症。可是呢我们还没有教到条文里面啊，有一个庄仲景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开麻黄汤，就是这个人的脉没有浮而紧，身上还出得了汗的时候是不可以开麻黄汤的。就麻黄汤必须到这个人，麻黄汤有很多禁忌哦，就是喉咙痛不能开麻黄汤，什么不能开麻黄汤，怎么样，就是身上常常长疮不能开麻黄汤，然后下焦尺脉不够强不能开麻黄汤，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可以开麻黄汤的禁忌。那桂枝汤和麻黄汤之间的这个分野的点就是脉不够紧不要开麻黄汤，还出得了汗不要开麻黄汤。哦，昨天陈助教跟我讲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助教什么这个礼拜吃了三次麻黄汤，我在想说其中大有两次都是桂枝加附子汤症哦。那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麻黄汤症俱全，但是他还出得了汗，那个照这个火神正清安的说法是桂枝加桂枝汤加很多很多的附子，不是开麻黄汤哦，开了麻黄汤人会虚掉啊。那所以他这个就是虽然麻黄汤症具足了，但是呢有不能开麻黄汤的症状存在哦，脉浮而软，所以呢就要他就用桂枝汤再多加一点驱风药来治疗啊，这个是可以的啦，或者桂枝汤加附子也可以。总而言之就是好像从这个风邪从胃分一直打到淫分，可是这个人不够强的时候可能还是用桂枝汤打打看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看到说所谓的三纲鼎立，这个淫跟胃不是那么对立的，相反的就是好像三纲鼎立说会让人觉得这个风气或者寒气不是只伤胃就是只伤淫，但实际上好像不管风气还是寒气，它慢慢进来的时候可能淫跟胃都会伤到啊，大家会有这种感觉。那接下来这陈瑞春这个就是这个人肌肉酸痛啊，然后又发现是因为在泉水里面洗衣服啊，所以觉得这肌肉酸痛是一个受风寒啊，所以要调和营卫啦，所以就用肌肉酸痛方啊，那就用桂枝汤来治肌肉酸痛。但其实呢桂枝汤治肌肉酸痛啊，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底子，因为桂枝汤好像能够让血液循环通畅一点，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其实就能够让你身体里面那个人肌肉会，如果是运我，当然它这个依然是讲这个是风湿的肌肉酸了。可是如果你是运动后的肌肉酸，你可不可以用桂枝汤医呢？其实也可以啊，因为我们肌肉酸痛不是都是有一些好像乳酸在肌肉里面代谢不掉，你用桂枝汤就会把它化解得快一点。但是你单用桂枝汤也不见得那么有效啊，就是再加味一下就好了。怎么加味呢？我想想看，就是从前啊，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帮老师搬研究室啊，那大家都搬很多箱书就很累，那累到什么程度呢？就第二天坐公车去学校的时候，公车一刹车你就人飞出去，因为你以为你抓得住那个公车的杠子，其实你的手已经完全抓不住了啊！就是人都搬东西累到那种手指完全没有力的那种累。那老师就跟我们就从家里面带一些药给我们吃，然后我们这些助理就吃了一包之后啊，就五分钟之内那个 肌肉那个完全那个疲劳好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那我也不好意思问，因为我知道我问了之后一定将来拿出去卖，好，所以就没问。但是我们老师就淡淡的说了一句，说这方法它就是桂枝汤加出来的吧。那我那是从前故事，到今天也五六七年有了吧。那我后来就觉得有事没事就拿桂枝汤来加减药，就来回忆当初老师那包药有什么味道，哦，好像有乳香跟没药的味道，还有什么的味道，然后就自己在家里面加减，然后遇到有人运动过度就给他一包看看有没有效。那到最近这两年，所以我每次改一个版本就叫做 Mark 1 Mark 2啊，什么就是什么日本卡通那个模型，那什么那个什么钢弹之类的那个新机种啊，所以 Mark MK2 MK3 这样子，就这样一直加。到后来就慢慢改造，到最近已经改造到那个效果还不错了啊。最近有一次我们认识的朋友有他有那个他趁他的公公婆婆都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面大风吹了，家具全部换一个位置，然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非常疲倦啊，然后吃了，那我就跟他说，不然我们来试这个方，他吃了以后就15分钟之内就恢复力气了，酸痛就消了，那所以大概还可以了啦啊。虽然不是当年我们老师的原方，但是意思大概有到了。那个我的话就是底子的话，我就是底的话，我用桂枝汤5克。然后呢，要加，因为我们中国人在伤科药啊，我们中国人这个不通则痛这个话听过吧？那肌肉会酸痛，血也代表你这个气血不通。那通血路让人不痛呢？伤科药用来止痛的，用来通血路而止痛的药是什么呢？是乳香跟没药，有没有听过？所以乳香啊，没药我也会加一点，所以呢加个0.2到0.3好了。然后呢，我就觉得人嘛，运动过后比较虚嘛，对不对？稍微补一下比较好。那我蛮喜欢用黄芪来补的，反正这里桂枝汤已经不关系到营味不营味了，所以黄芪可以放，我是放0.5到1啦。然后另外呢，要补固筋骨，让筋骨强健一点。那强健筋骨的药，比如说续断也可以用啦。其实续断强气的药性到底多有效，我根本搞不清楚，就听名字好像比较帅了就用了。那还有一个补筋骨的药是什么？枸杞，那是一种蕨类啊，不是枸杞子啊，是狗的背脊那种筋毛的一种蕨类。然后还有呢，像杜仲也是一种补筋骨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可以随便放一放啊。那放的话，放0.3到0.5都可以啊，反正意思有到就好了。那这样子包一包，就用科学中药包一包吃下去，那运动后的疲劳就会啊，感觉好很多啦。但这个药其实写了之后，我现在发觉是一种非常无聊的炫耀，哎，因为这种药到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不太会用到。有运动的习惯的人其实根本不会用这个药，对不对？因为已经运动惯了，根本不会酸了。那不运动的人呢，偶尔一次也用不到这么大费周章吧？啊，所以这药到底干嘛我也搞不清楚。就是有那种可怜的媳妇趁公公婆婆不在家的时候搬动全家家具的时候用到一次吧，就这样。像我们也是研究室偶尔搬家一次才用到嘛，所以这叫什么搬家用的方吗？就是搬了重东西全身酸痛，那种不习惯运动然后偶尔运动到了就吃这种药啊，大概是这样子。那只是要说，就是桂枝汤这个基底可以做很多事，这个虽然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经方，但就是说随手，大家随手，将来大家同学学中医以后啊，随手可以捏造出来的方，这也是其中之一。就像我们同学，其实大家都比较学得久的同学，其实大家都捏造出很多方。就像陈助教，他有一个方，就是因为他自己会气喘会咳嗽，他有一个方，他自己用经方里面加减，说他治他咳嗽非常有效。然后有同学什么消化不良，然后就捏造出他属于他自己的消化药，就是基本上的道理大家都学，然后就开始定做量身打造最适合自己的，哦。但学一段时间以后，我相信同学都会有这个能力，哦，都会有。那之后的故事都不太需要看了，都不是很典型，尤其是最后一个医案，那个根本不是一个辩证啊，但是用了别的方法都没有效才想到桂枝汤来啊，那已经说不上医术了。所以这医案的桂枝汤医案就到此为止哦。我们今天要教下一个方，桂枝加葛根汤啊。那我们看回这个 《伤寒杂病论》的这个卷六啊，这个第十五条，他说太阳病啊，这个向背降紧紧，急汗出恶风者啊，恶风者，贵之加葛根汤主之。那这个降急急这个字啊，历代也有很多种考据啦。现在我比较依循这个大陆的这个郝万山教授说的，他说就念降紧紧就好，就把这个字当作是这个字的意思啊。其实这个字的考据真的蛮无聊的，因为不管你把它念什么或以为它什么意思，结局你辨证都不会弄错，就是后脑勺僵硬嘛。那但是也有一些考据哦，认为这个字是不存在的，认为说这个字哦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没有这个勾的。那没有这个勾，郝万山教授很否定这个字的存在，因为他说中国字从头到尾都没有过这个字，你看你硬写出一个从来都没有的字，然后硬给他掰出一个发音，硬给他掰出一个意思，这其实有点奇怪吧。那如果是没有勾的，有人说什么要念什么向背抢树树，这个树就是好像说好像这个脖子被压住那种感觉，那其实都一样嘛啊，所以考据到怎么样我们姑且不论。那这个树的话就有点像是我们说有些人什么不太适合吃补药，吃到补药我们说人会手丢，对不对？那个啊，就是那种闷闷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其实后脑勺会有啊。其实不要说感冒，其实同学你感觉一下，我们现在有没有人就觉得自己后脑勺是闷闷的？有哈，听说着魔的人也会啊，就是有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的居民从这边住进来啊，已经 check in 了啊，后脑勺就会胀胀的。那这个基本上呢，这个如果是桂枝汤的主症啊，因为他说急汗出恶风，那汗出恶风就是他前面讲太阳病，所以基本上他已经是在一个太阳病的纲要之下，什么脉浮啦啊、恶风寒啦，这都有。那这个急汗出恶风是桂林本这样写急，宋本是写反。那我想我还是照桂林本说急好了，因为反的话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反而汗出恶风，那我觉得在临床上面不是通常就很顺的，就是又汗出又恶风又后脑勺僵吗？这三个不是一个冲突的，你反也没什么好反的啊，就是制造无端的惊悚啊，后面没有适当的剧情可以接续啊。那所以呢，所以我就说反也好急啊，反正就是这个人太阳病在一个很像是桂枝汤的主症结构之下，又多一个症状是后脑勺很僵。那多一个症状呢，张仲景在这边教我们说药是可以加味的，那桂枝汤给他加一味啊，就是桂枝加葛根汤。那当他加了葛根以后呢，他的桂枝跟芍药就各减掉了一两，那这一两就是可减可不减。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我们用科学中药的话，你用桂枝汤里面再加一点单味的葛根下去，就是桂枝加葛根汤了。所以也不是说非要减芍药跟桂枝了。但是他在如果这本书是一本教学的书的话，我就觉得他这样写很好，因为他告诉你说，一旦有了葛根，其实你比较不需要那么多的桂枝跟芍药的力量。哦，这也是一个事实，因为用了葛根之后啊，它葛根本身就有清太阳经的效果，所以不一定会需要用到那么多的桂枝跟芍药。那么桂枝加葛根汤啊，我们其他都跟桂枝汤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只要看一个葛根这味药就好了。那今天发那个新讲义的那个最后一页好像有葛根的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嘛啊，那这个葛根呢一名这个什么鸡奇根啊，那鸡奇根同学就不用太在意它什么意思了，因为有些药的它的别名呢还有一些意义在的啊。比如说麻黄的别名叫龙沙，那你可以考据说那个时候龙沙根就是指龙须，因为麻黄是一丝一丝的，那还有意义在。但葛根这个别名没有太多的意思，那一般的考据就是说因为葛这个字跟鸡这个字在古代的话发音起来差不多啊，所以就是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念法，就这样而已。那么它呢 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啊。那《神农本草经》里面呢，一讲到药性，就先说治消渴的药呢，跟葛根很类似的这种写法的还有两味药，就一个是葛根啊，一个是瓜蒌根。哦，我们这个蒌写哪一样写都可以啊，而且不是，不要说瓜蒌根，因为《神农本草经》瓜蒌是一起的，瓜蒌，另外一个是土瓜。其实这些药都很像，就是基本上啊，长这些瓜的东西也都是藤蔓类的嘛，所以葛也好，瓜蒌也好，土瓜也好，都是藤蔓类的东西。那中国人看到这个藤蔓类的药会有怎么样的联想呢？我想一个最基本的联想就是啊，我们虽然现在生活已经是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葛了啊，但是我们随便家里面多多少少有种什么黄金葛之类的东西嘛。那我小时候的有一次在窗台放一个小水杯啊，放一个黄金葛，它就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长到很远，然后它的根还是就那么一点点而已。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哎，这种葛字辈的东西，它的根真的很厉害，它可以把水气输布到它的藤蔓的那么远的尖端。